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我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一朋友呢，就是吕炳权。咁呢就佢係身兼相资深的传媒人啦，做过电视台啊，咁样跑中国线。咁呢就亦都係有教书啦，咁同埋係独立评论人协会嘅召集人。咁呢就好多谢吕炳权今日嚟傾下。咁 多谢你邀请。 好主要都係即係睇下而家即係做评论嗰个环境，因为近特別近排咧，即係啲我哋啲前輩啊，林宏志、有郭筆啊，咁然後外籍Steve Wines 咁啊，亦都離開香港。咁亦都即係之前亦都有一啲話寫少啲啦，咁樣嚇。咁嗰、那個即係都同國安法應該有關啦。咁但係近啲其實係咪都同蘋果嗰個個案啦嚇？即係六月尾就停辦啦，咁而亦都涉及一啲即係評論嘅寫評論、寫社評嘅一啲嘅人士，那個影響係咪即係蘋果呢個個案其實都影響就話即係寫評論嗰度嗰個即係風險啊等等會越嚟越大，即係會有啲係索性唔寫咁樣。 我估就係即係成個評論圈子都係有一種感覺啊，即係覺得呢個行業係真係越嚟越高危嘅，而即係北京官方放出嚟嘅一啲信號咧，嚇，即係傳媒啦，教育係一個重點嘅即係要去治理嘅行業嘅，嚇，各樣嘅一啲整頓咧，正係即係深化進行緊啦。咁喺國安法入面咧，亦都係有兩條啊，嚇，講明係對傳媒嗰度有監督管理嚇嘅官方嘅職能嘅，即係官方係要做嘢嘅。咁而傳媒喺即係北京嗰個眼中咧，係落入呢一個即係意識形態同埋文化安全嗰度嚇。即係呢一個範疇咧嚇，即係自從喺嗰個即係佔中跟住反修例咧，係即係認為傳媒出問題。認為傳媒是牽涉到這一種就是意識形態安全的個問題呢，是就是相當明顯的，就是那個我看包括特首啦，包括京官在討論整個就是國安的問題的時候呢，他們是入埋傳媒數的，認為傳媒的一些負面報導啦，同埋認為傳媒的一些推波助瀾呢，是令到即係成個局勢係惡化嘅，係甚至係認為即係一啲外力啊，之所以可以咁囂張咁即係顛覆香港嗰個局面咧，傳媒係有一定嘅角色喺度嘅。咁變咗即係當你咁深究傳媒，咁即係認為傳媒係一個毒瘤嘅時候咧，咁即係除咗你報導之外，評論其實嗰個風險咧係相對較高嘅，因為如果你話報導都係咧比較即係同嗰個事實咧係即係為本多啲。評論當然係以事實為本，亦都有邏輯嗰個推論，但係咧由於你嗰個睇法咧嚇係最後即係一定係涉及一啲嘅即係你嘅演繹嘅。咁、那個睇法如果偏離咗官方嗰個紅線咧，有機會佢會認為你係涉及到一啲即係危害國安嘅問題嘅，咁、所以當評論人去做呢啲評論嘅時候，去到一啲敏感議題咧，係容易出事嘅。咁即係所以咧，我見到就係成個評論圈子，即係封咪嘅封咪啦，國筆啦，封筆啦，唔寫啦，離開香港啦，減產啦，躺平啦，或者係即係俾人拉咗啦，都係有嘅。咁即係呢個時候可能即係好難去可以讓即係評論人或者係其他人都好啊，暢所欲言。譬如我估即係 Chris Hing 你去做評論嘅時候，都會即係再三去諗清楚嚇，先至講咁。我以前即係喺 大陸都好啦，即係做嘢嚇，我太太都唔會咁擔心喺度問嘅嚇。即係譬如以呢日出嚟為例嚇，即係我太太都即係有啲不安，叫我小心啲嚇，或者其他人都係即係有各種嘅提示又好，點都好嚇，叫你小心講嘢嗰啲咁嚇，係多咗嘅。側邊嘅人都有咁樣嚇，呢種咁樣嘅負擔唔係。即係空穴來風嘅嚇，即係其他人，有各種嘅呢種即係佢用一種方式去保護自己咧嚇，我覺得係明白嘅。咁呢個絕對唔單止係傳媒或者評論嘅事嚇，成個香港環境係咁，我哋一間可以即係慢慢傾，即係後面發生嘅事。 過去媒體裏邊可能有一種睇法就係即係會覺得係針對一傳媒，即係有黎智英個因素，黎智英個背景係較為複雜，咁佢亦都即係政治上相當活躍，同外國即係社會啊、政府啊咁個關係咁樣。咁而家睇翻嚟就唔係話真係即係一傳媒，即係其實都已經幾乎可以咁講冇咗啦嚇。就而家咁樣睇就係即係已經唔係即係即係正如你想所講，即係會係一個闊啲嘅問題㗎啦，即係針對整體媒體㗎喎，其實 咧就唔單純係針對媒體嘅，即係其實即係北京對香港嗰、那個一啲即係政策嘅收緊啦，可以話係即係全方位嘅嚇，即係特別係2019年嚇年尾嗰個19屆4中全會啦，係個關鍵嚟嘅。當時咧，即係北京就睇咗香港嘅形勢，差唔多半年咧，就去寫即係對港嘅一啲對策嘅。咁嗰個嘅即係諗法咧，係整個制度、整個法律嘅入手嘅，各個領域都有嘅。傳媒只係其中一範，國安只係其中一範嘅啫。係一種整個嘅制度嘅改造或者係即係甚至京官都承認係一種。手術添，我認為形容是一種大手術，京官就認為是小手術，我形容是一個大手術嚟嘅。喺佢哋嘅口中咧，就是、覺得就是、香港嘅制度同埋法律如果係要即係、就是、增加嘅，就要去增加；修改嘅就要修改，配套嘅就要配套要將佢去廢除嘅就廢除。是一種加減乘除的觀念的，差不多是一種一國兩制 2.0 的設計，由即係嗰個法律的層面啦，愛國者治港的層面啦，文化安全嗰個層面啦，到成個管治是要差不多可以話是同牆鐵壁的，因為那個19屆4中全會嗰個精神咧，就係即係黨加強嗰個現代化治理，其實就係一個 governance 管，同埋官方嘅論述多次重申，自從回歸以嚟咧，香港就納入咗國家治理體系，呢種講法咧以前比較少有咁樣。重複嘅，依家咧係多番重複嚇，講回歸之後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嚇，我哋配合埋落嗰個會嚇，以治理作為主題嚇，去諗香港問題。其實背後去講咧，就係回歸之後咧，一路冇管好，一路唔管嚇，就到依家出咗咁大鑊咧嚇，我先至去管嚇，就係一種即係其實就係覺得管得太遲，管得太少，管得。太輕手，咁所以嗰個19屆4中全會之後咧，嗰個嘅整個嘅制度設計咧係全面嘅，好深入嘅，同埋係加減乘除咁樣做嘅。傳媒係頭先我哋講到開頭咧，係嗰個即係意識形態，即係文化安全，係國安嘅其中一個核心嘅要素嚟嘅嚇嗰一範。咁頭先我哋傾到個問題係咪淨係針對一傳媒咧？嚇，好顯然而見就並唔係嘅嚇。一傳媒咧係一個頭號要案嚇，嗰、那個一定即係佢會做到即係相當徹底啦，同埋作為一個大案要案啦嚇，佢亦都係即係要即係好似一名經人咁樣嚇，好早佢定性。即、就、係、是、一傳媒係一個 官方嘅論述嚇定性佢好似一個政治集團咁樣，就變咗咧一啲我哋對傳媒可以有嘅自由咯嚇，同埋即係佢可以有嘅一般嘅保障咧嚇，就唔可以喺呢個政治集團個身上嗰度用啦咁樣。咁當去除咗呢件事之外咧嚇，北京係咪對香港嘅傳媒係滿意咧？其實就睇嚟係並唔係嘅。我睇夏寶龍即係主任近期對嗰個國安法一周年嗰個講話咧嚇，佢講即係一傳媒嗰件事咧，只係話清除咗最大嗰個毒瘤嘅啫。咁而即係對傳媒對教育嗰個即係工作咧嚇，就係即係進一步喺度撥亂反正嚇，即係其實就即係一路深化咁樣去要做嚇。咁而背後嗰種諗法係點解咧？就係即係佢要即係建立呢一種真正嘅人心回歸嚇，要有一個即係可信嘅可愛嘅嚇美麗嘅中國嘅一種即係令到大家係心悦誠服嘅一種論述咁樣。咁而喺現有嘅傳媒上咧，即係佢發覺其實係做唔到呢樣嘢嚇，咁所以咧對整個傳媒嗰、那個整頓咧係喺嗰個計劃入面嚇，咁同埋我相信咧仲係會有一啲嘅實施細則咧係會落實到嚟嘅嚇，因為那個國安法有兩條去對傳媒的監督管理，同埋就住國安事宜，即係透過傳媒去宣傳啦。咁大陸好興咧，就係即係除咗一個精神、一個框架之外咧，嚇有一啲具體即係各個範疇要做嘅嘢咧，嗰啲咧就唔會喺個國安條文寫明，但係咧喺各個範疇要做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實施辦法嘅。咁嗰度暫時係冇公開到點樣出嚟。但我相信是會對傳媒有些即係做法，我哋可以睇港台嘅一個先例咧，其實係會有一定嘅 implication 嘅，因為港台係一個樣板嚇，佢希望傳媒係點樣就住佢哋近期即係、就是、對節目嘅整頓啦，佢哋嗰個對特別對台用語嚇嘅一啲規範，嗰、那個對台用語咧，其實是即係新華社啊，嚇，即係早前公布嚇嘅一啲涉台涉港嚇相關嘅用語嘅一啲規範嚟嘅。除咗即係已經見到港台喺度做嘅嚇，譬如話唔講即係台灣總統，講台灣領導人啦，唔講台灣總統府嚇，講佢嗰個即係幕僚機構啦之外，涉港仲有一啲用詞嘅，即係譬如話當喺鬥爭話語嘅時候嚇，我哋要去講佔中的時候就要講違法佔中，不可以講佔中運動，講違法佔中，不可以講佔中三子，要叫佔中三醜，講陳日君就是這個榮休書記，就不可以講榮休的了，就叫他做前主教這樣，即就很明顯其實是看到那個官方用語是不單止一個新聞用語咁簡單嘅，佢仲有規範咗喺鬥爭層面嗰度係點用，咁所以我估呢啲嘅一啲指引性嘅嘢咧，會逐步落嚟。咁港台係一個 benchmark 嚟。 個媒體個變化度，或者我哋稍後即係可以再傾多啲。我想即係再問多翻即係啲評論嗰度嚇，因為其實我哋見到一啲評論人其實都唔係近嚟㗎啦，自從《國安法》生效咗之後咧，都陸續咧有一啲即係寫開評論嘅，做開評論嘅，就喺海外做嚇，喺海外即係透過網上啊等等咁樣。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無可奈何之下嘅趨勢咧？第二就係個風險係咪真係冇咧？定係話其實只係相對因為《國安法》其實係包即係涵蓋咗即係全球噶嘛，其實嚇，即係如果佢話你違反咗《國安法》嘅話咧，你喺加拿大又好，台灣又好，即係新加坡又好，英國又好，咁佢都可以即係charge你。個風險係咪都係冇，同埋係會唔會落去都會陸續可能就會有一啲人咁樣做法。 我相信就是即係如果你話從實際操作嚟講咧，喺即係境外同海外評論咧，係較喺香港個評論咧嚇，即係會暢所欲言嚇，同埋表面上安全一啲。咁但係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嚇，國安法佢嗰個嘅效力咧，除咗係喺即係香港嚇以及大陸嗰個範圍之外嘅，因為國安法係一個。即係全國性咁樣嘅法律啦，咁佢仲有就係去規範到一啲針對國家安全犯法，但係處身喺境外海外嘅人只要佢一落入中國可以執法嘅範圍嘅時候咧，呢啲人都係可以拉得嘅嚇。咁而呢樣嘢咧其實背後都有一個背景嘅，我估大家可能會忽略咗，就係咧，其實嗰陣時逃犯條例咧，官方就成日喺度講嚇，就唔會即係點樣會針對一啲即係好似呢啲境外啊咩嗰啲嚇，就係香港即係一啲特定形式嘅犯罪先至有，但係咧喺某一日啊嚇呢個逃犯條例嚇仲係。硬上馬的時候咧，兩份嘅左報同一日引述北京權威人士咧，當時就講呢個逃犯條例咧，係可以針對一啲外國人喺外國佢如果犯咗一啲就係觸犯中國國家安全嘅罪咧，都可以規範到，只要佢一嚟到咧，就可以即係中招噶啦，咁嗰個精神其實一樣嘅，即係喺逃犯條例其實官方冇宣之於口嘅嚇，嗰度 embed 咗落去，咁呢度咧喺嗰個國安法嗰度咧亦都係睇到呢一種嘅即係新言嘅嗰個效力啦，咁即係所以就要即係喺境外都要小心啲啦，仲有即係我哋有時好合意咁樣咧去諗啊，國家安全就係、是、即係好傳統嗰種諗法啦，國家嘅領土完整啊等等。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即係呢一個中共百年嗰個黨慶嘅一段時間以嚟啊，官方嗰、那個即係對於反共嗰種嘅即係嗰種禁制啊，係相當之即係。表述得好清楚，你不能係即係愛國但係否定個黨，你不能係承認一國兩制，但係唔承認個黨，或者你去批評個黨，認為黨嘅一啲做法係有問題嘅，這個咧都有機會咧係踩咗國安嗰條界，因為即係喺中國嗰個國安法，即係2015年通過嗰、那個。佢定義咩為之國家安全咧？第一個定義就係政權嗰個安全，之後先至係領土啊、經濟啊、等等嘅嚇。最緊要其實就係政權嗰個安全。而我特別係留意到咧，有一點即係大家都比較少講嘅嚇，即係喺中國而言啊嚇，對呢一種即係去。針對內地嘅個體制嘅一啲唔承認啊，或者破壞啊，一啲否定啊、批評啊，其實咧係容易越嚟越踩界嘅。喺憲法嗰個序言嗰度咧，非常清楚講出咧，就係話，即係中國人民啊，對敵視同埋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嘅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敵對分子咧，必須進行鬥爭，即係嗰、那個。鬥爭的思維咧，特別是呢一啲為你要破壞我國呢種制度嚇，內外我都必須要同你鬥爭嚇。依家成日講憲法，即係憲法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中國嗰個國體嚇，就係呢一種人民民主專政嚇 ，people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嚇，就強調有一種鬥爭喺度嘅。咁而咧。當你否定呢樣嘢，特別係否定黨嗰樣嘢，喺憲法亦都講到清楚嚇。修改憲嘅第一條就係講，即係呢一個社會主義就係呢個 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根本制度，而共產黨嘅領導嚇就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嘅特徵 嚇， 禁止任何組織同個人咧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嚇，係修咗憲加入呢個共產黨領導就係最大嘅特徵。OK， 咩為之你破壞國家嗰個體制啊成咧？就係你去否定共產黨嘅領導嚇，批評黨嚇各樣嘅嘢，而根據憲法佢係要就住呢樣嘢去進行鬥爭嘅，咁所以即係頭先講到話喺評論嗰度，好啦，就住黨嘅一啲問題，以前歷史上嘅一啲錯誤，一啲各樣嘅天災人禍等等嘅問題嚇，我哋進行一個雖然好理性實事求是嘅批評，但係你令到人民係有一種反感。令到煽动咗大家嘅仇恨，认为喂，咁明明共产党领导噶，佢近时有呢啲问题，你开始怀疑喎，咁样吓，呢啲咧即系越嚟越大嘅风险，所以即系呢个系并非我哋一般人即系所接触嗰种国家安全嘅概念吓，尤其是党嗰种。佢個領導嘅絕對性不容挑戰嚇。以前就係我哋所認知嘅一套，好似以前已故鄧小平嚇所講嘅嚇，即係你可以批評共產黨，共產黨是馬不倒的。嚇，到依家咧呢句説話，我睇喺官方近年嘅論述咧係冇再出現嚇，不停重複嚇，你不能否定黨。 其實呢個係咪都幾清楚嘅一個？倒退咧，第一，第二就係、是過去《國安法》出咗嚟咧，嗱，好多時個嗰、那個嗰、那個諗法就會係啊，可能係針對一啲即係香港嘅嚇，譬如話最近話你呼籲一啲外國制裁，咁咧就好比較具體嘅。但係即係如果譬如話去到話鬧共產黨，過去其實鄧小平都話得嘅，但係而家咧可能會牽涉到一啲。即係個政權啊等等嘅話咧，會唔會其實即係嗰個評論空間，係更加越嚟越細嘅話咧，咁其實仲有啲咩空間可以做啊？即係評論，定話呢啲題目其實香港自己嘅議題又好啦，以至於內地即係譬如話啲制度啊、共產黨領導啊、多黨制啊等等呢啲都變咗係啲禁區。 我估係禁區會。越嚟越多嚇，即係大家要小心去即係揣摩。咁有時即係我哋認為係好似理所當然嘅，即係一路認識我哋嘅認知嚇，可以係批評共產黨嘅問題嚇。咁但係依家好清楚喺憲法嗰度係咁樣寫嚇，同埋即係習近平主席喺。早幾年接見一個香港的訪問團的時候都清楚要求就是話香港人是需要維護國家的政治體制咁樣嚇，呢種就是共產黨領導嚇，你不容挑戰佢嗰個合法性同埋佢嘅公職，亦都唔可以攞佢嘅呢啲問題去。否定佢嘅整個嗰、那個即係合法性喺度，咁呢、這個即係係會，我相信係會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嘅 嚇。 咁、尤其是佢係真係立咗法，即係呢個政權安全就係國家安全，共產黨嗰個領導就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嘅特徵嚇、憲法適用香港嚇、香港人。是要各種的行事標準，亦都是要達到憲法的一些相關的規定。當然有一些入面很明顯社會主義類別的那些東西就未必 apply 啦，但是這種大的原則性呢是適用香港的，我相信。咁所以我覺得就要相當大家要相當慎言嚇。 你 你太太都叫你即係小心啲講嘢，你自己都會唔會講少咗或者係寫少咗嘅？過去應該都間中我見有喺《蘋果日報》寫啦，咁都會唔會係即係會寫少咗？其實而家。 我是寫少咗嘅，不過我寫少咗同講少咗嗰個原因係因為即係我自己要做論文，咁就舊年九月我就即係已經停咗即係出面嘅工作，咁但係即係即係唔同嘅傳媒有時間中有約稿嚇，即係譬如有啲好緊急嘅嗰啲，我都即係間中寫一篇半篇，但係即係 routine 咧，近時我喺明報每週專欄就。因為即係寫論文，我就冇繼續啦。嚇，港台嘅節目亦都係因為咁停啦。咁但係你問我，如果係冇其他影響嘅，我會唔會寫少咗或者訪問少咗？係有嘅。譬如有即係以往我差唔多係每日都有即係一兩間本地同埋外媒揾我嘅嚇，即係都會傾開唔同嘅問題咁啦。咁外媒。依家我都會即係小心嗰個議題，同埋有時係會遠距嘅，因為 係咪一個嘢外媒本身咧，定係議題咧？ 兩樣都有，因為咧，即係可能我有時即係我有時睇大陸嗰啲判決書啊，嚇咁佢哋係會用，或者依家香港有時都係啦，有一啲指控係會用你接受。傳媒嘅訪問啊，嗰啲嘢咧，去入罪嘅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喺個以往唔同嘅一啲即係維權人士嚇嗰個即係判決書嗰度咧，係指證佢哋咁樣嘅。咁而呢一種，當你接受外媒訪問，你認為你純粹講嘅啫，但係官方會唔會認為你係？乘機勾結咧嚇，係會即係因為佢係外媒又借助你咁樣嘅嘢講法嘅子彈就去抹黑中國咧呢啲嚇，官方佢會可以進一步解讀嘅嚇。我以前遇過有一個例子啊嚇，試過有一個信號係從一啲官方途徑俾翻我嘅嚇，我就以前就係曾經。幫過一個就是、外國嘅期刊寫過，即係一啲英文嘅評論啊，咁樣啦嚇，即係嚇評論香港嘅一啲即係傳媒嘅出現嘅呢啲即係所謂China 嘅 sharp power 嚇，佢點樣去改變傳媒個生態嚇？我都係實事求是咁寫嘅啫嚇，即係全部 fact 嚟嘅，但係最後即係從一啲即係我接觸到嘅官方途徑咧，佢認為我呢一種寫英文嘅做法係有某程度同我寫中文唔同，係咩咧？就係你串連咗外國咁樣，係會咁樣諸心去解讀嘅嚇。咁但係我即係完全係冇呢個即係諗法。我哋即係有時寫嘢評論嘢都係實事求是，有杯碗話碗，有碟話碟咁樣。但係佢後面咧係會解讀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唔可以一刀切就話一定外媒就即係唔接受訪問啦嚇，咁都要睇嗰個情況嚇。 讀評會咁我見有好幾位咧，有啲都離開咗香港啦，其實已經即係可能即係仲有評論啊，仲有寫啊咁。個會會唔會落去平叔啦？平叔都唔寫啦嚇。落去個會會唔會都真係半停頓咁樣啊？定係話即係可能覺得都會個會都變咗一種即係負累啊？或者係有冇諗過呢啲問題啊？個會 我哋都喺度睇緊，即係前面個發展係點嚇？始終都係一個大環境底下嘅一員啦嚇。我哋咁。變咗其實即係嗰個成個形勢係好影響，即係仲有冇呢種評論啊言論嘅空間？咁我哋嗰個會其實就係一班獨立嘅評論人啦嚇，我哋係不受任何即係錢財勢力嘅支配，即係純粹一班窮書生嚇，咁就堅信嚇 自己嘅一啲認知啦，同埋憑住我哋嘅良心嚇，就去秉筆直書嘅啫咁。咁即係變咗，如果嗰個環境係太惡劣嚇，咁我哋個會係即係為到大家一班評論人嘅一啲福祉啊、團結啊嚇，咁就係即係而生啦咁講嚇。咁即係變咗喺呢個互相支持嗰度，我估佢有一個作用嘅。咁但係你話要去爭取一種比較開放安全嘅評論環境，我估其實係唔容易嘅。或者是根本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可以做到，那就是我覺得就可以再看一看個形勢是怎樣，就是就不需要太急 去做任何決定的。 講翻個媒體跟住落去咧，其實即係見到《國安法》第九條、第十條，即係有睇到啦。咁跟住八月嗰陣時，我都記得特首林鄭月娥同放學衛視嗰陣時都已經講到，即係傳媒係要規管啊，要有套制度啊咁。然後跟住陸陸續續都見到一啲其他啲官員，李家超啊、鄧炳強啊等等，都講到係。嗰啲就針對假新聞啦，所謂即係虛假信息啦，以至於即係剛才你提到即係叫夏寶龍啊咁樣。另外剛才你提到港台個模式，即係會唔會真係我哋見到今日港台就係香港明日嘅媒體，即係或者大致上會係一種咁樣嘅主要會是一種這樣的角色啊，或者是他們應該做不應該做的事啊，這樣的會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估港台的情況就是一個參考，即是當然即是他是由於他是官台啦，兼且也是官方部門啦，那變了一些即是官方任務和即是對傳媒的即是那個模範，他一定要做到即係百二分嘅咁樣，咁而由於香港即係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嘅社會啦嚇，咁同大陸嘅即係嗰個傳媒嘅環境係唔同，咁變咗我估佢或多或少喺整個傳媒生態會即係留一啲即係點綴喺度嘅嚇，即係有時矯枉過正啦嚇。就未必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就并非就是一种譬如说他真是真心拥抱那个新闻言论自由 的一个价值，并非是这样的，可能真是出于有某些点缀，所以容许某些的传媒空间在这里。但是其实港台那个做法呢，我觉得某程度是会对于其他傳媒係會有啲嘢係有指標性作用嘅，譬如某啲官方用語嘅統一啦，另外嘅就係嗰、那個 有冇可能佢會規定咧？即、就、係、是、你如果你唔係用呢啲字眼嘅話，佢係有法律或者所謂虛假信息咁樣嚇。佢話呢個係黑暴咁，如果你係用咗嚟第啲字眼咁，佢話你係違反法律，會唔會去到一啲咁極端嘅狀況咧？其實 我估睇下係咩層面嘅問題嚇。台灣嗰啲咧，我估係會有一定嘅即係更強力嘅指引性喺度嘅。但係去到一啲即係譬如有一啲爭議嘅嘢咧嚇，而佢認為有少少空間留喺度費事一刀切咁樣啦，可能嗰啲會有啲少少空間，咁但係去到一啲大是大非嗰啲嘢啦，涉台啦，嚇涉疆啦，嚇即係呢啲新疆棉花嘅問題嚇，依你話再教育營呢啲咁樣嘅嘢，我留意到就係、是、即係官方個定調咧嚇，喺呢種即係新疆問題嗰種即係話語權啊，喺國際上係直情因為呢種戰狼嘅做法嚇，直情係好似能夠重新定義嚇成個新疆嗰、那個中外嚇華語鬥爭個格局，中方係佔優嘅呢種，即係嗰個出擊嗰種態度咧嚇，我見喺即係中共百年個黨史嗰度咧，特登都記咗一筆啦，即係呢種做法，佢嗰種 即係啊，直情係就係一洗之前嗰種好似好落後於形勢嚇，挨打嘅狀態，搶佔到個話語權咁。咁呢啲位咧，我估佢都會較強烈嘅。另外就係一個疫情嚇個源頭嗰啲咧，都會有比較強烈嘅指引性。但係去到一啲即係一般民生啲嗰啲咧，我估佢仲會即係冇咁強烈咯。另外咧。我相信就是關於即係呢個愛國者治港啊，適用於傳媒嗰個度咧，係會有啲嘢嚟 體現出嚟咧。即係你一個機構冇乜所謂愛唔愛愛唔愛國。你剛才你都提到啦，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而家嘅好多一啲機構都係即係私人叫做啊私人企業擁有啊咁樣嚇。點樣可以體現到即係愛國者治港一個咁嘅大原則嚟？ 係啊，我哋。講呢個問題嘅時候，俾多少少背景啊，我特別留意就係即係呢個夏寶龍主任嚇，佢真正嗰身份就係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嚇嗰個副組長嚇。其實佢係一個相當強勢，即係喺香港嗰個問題上嘅一個領導啦嚇。佢今年二月即係嗰個可以話係即係就任之後嘅第一篇。即係建陽嘅長篇嘅講話嚇，入面大概就係咁講嘅。佢話即係反修例嗰風波同區議會之後咧，各界都喺度反思出咗咩問題，佢都喺度反思，佢哋都反思。咁其中即係有好多呢啲即係各種各樣嘅問題。點解呢啲人可以興風作浪？點解呢啲即係敵對勢力可以喺度即係興風作浪咁樣咧？佢其中歸咎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係由於在这个的即传媒教育那个爱国者治港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局面在这里，即传媒教育没有形成稳固爱国者治港局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理解的爱国者治港就是一些官方機構、政府的高層，譬如特首或者三司咁樣啦，就係佢哋係治港者啦。咁但係去到傳媒嗰個層面，點樣愛國者治港咧？我又留意到，即係官方有個論述，除咗愛國者治港咧，佢亦都講愛國者治教，教育個教。咁呢個如果我哋將傳媒同教育嚇拉埋一齊嚟講嚇，佢都要有愛國者治傳媒嚇，需要愛國者治傳媒。咁我哋喺度諗啦，咁首先去到咩層面咧？係咪個老細就得咧？咁依家如果老細好多傳媒個老細都係即係親建制噶啦，可以咁講。咁我即係特別就係分析一啲詞彙啦，就係、是、以前咧，如果你話愛國者治港。嗰、那個出處咧嚇，鄧小平即係已故嘅鄧小平先生嚇所講嘅，佢就用呢個愛國者為主治港嚇，就係一個即係主要嘅或者係高層嘅，我哋咁樣去理解。咁但係依家嗰種論述咧，差唔多講特區政府而言咧，由上至下所有人都係治港者。上至特首，下至可能一般的公務員都是計治港者，甚至區議員都是為之治港者，即是變了呢是並非高層，而是一個普遍性所有人。變了傳媒如果這種他認為的即是愛國者治港的標準要落到來呢，似乎就是由上而下，包括到即是老闆啦，一啲主要嘅編採嘅職位啦，甚至就係即係記者、編輯等等咧，都可能係牽涉在內。如果係要咁嘅話咧，佢某程度係會有一定嘅一啲資格嘅審查或者資格嘅要求嚇。會唔會係涉及到一啲相關宣誓嘅嘢咧？咁我估即係從嗰個法律啊各方面嗰啲。要求，因為你話傳媒要求有一個愛國者治港領導人開到口嚇話呢飯未得啦，咁落到嚟自不然係要做嘢嚇。 咁你就係要去審呢啲係咪愛國者啦？嚇，咁咁樣嘅話咧嚇，我估呢個位係會有一啲嘅措施落。 會唔會第日就係話你記者又好，編輯又好，都唔好話老總啦嚇，都真係會有一啲類似一種嘅制度或者係登記咁，或者會唔會係咁樣咧？甚至要你宣誓啦？ 我唔排除有咁嘅可能，但我哋睇下大陸嗰個做法係點咯嚇。咁你如果你要成為嗰個記者先啦，首先嚇，你要通過一啲嘅基本嘅考核，即係入面有兩類嚇，一種就係專業嘅範疇，一種就係政治嗰個範疇嚇，即係兩部分應該咁講嚇。咁專業就係你嗰個新聞啊各樣嗰啲嘅訓練嘅專業啦嚇。另外政治嗰度嘅，咁政治嗰個就係你有冇嗰種政治嘅。就是忠誠啦、覺悟啦，以及就係即係對呢個政治嚇嘅學習嘅認識，就係呢個即係對習近平新時代嚇整個嘅呢個即係習思想嚇有冇一個全面嘅認知嚇、熟知了解嚇，能唔能夠進頭腦嚇、進你日常嘅呢啲操作嗰度嚇，咁佢哋要定期通過一啲年檢底下咧，先至可以去。續牌嘅咁樣，咁香港我估就好難係會即係好似內地咁用同一個方法啦嚇。咁但係某啲類型嘅要求嚇，即係譬如話當如果官方認為以佢係要監督管理傳媒，同埋嗰個監督管理傳媒嗰、那個即係第九十第十條咧，佢係落入喺特區嗰個職責。嗰、那個章節喎，即係佢嘅 要做嘅 要做嘅嘢喎，仲要係佢喺提咗就住廿三條立法嗰類嘢之後咧，就好快就落去講傳媒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都算係緊迫同埋大嘅工作嘅要求嚟嘅。嚇，咁監督管理落嚟，再拼埋呢、這個愛國者治港要喺傳媒度落實到位嘅問題。咁呢個係絕對係需要，即係我哋而家睇到一啲成個樹幹咁樣、個大浪，絕對需要有配套，有個枝節咁樣咧嚇。呢啲嘢先至可以即係執行得到嘅。咁嚇，我估你譬如話嗰個宣誓入面要就住某啲嘢，你係不能危害國安，不特止，仲要係要維護國安，而嗰、那個。國安由於個定義咧嚇，你譬如話，咦，就住呢啲中外嘅論述嚇，我依家淨係進行緊中外鬥爭、新疆嘅棉花、疫情源頭嘅溯源、香港嘅呢啲所謂黑暴嚇、另外一啲制裁嘅問題，呢啲等等嘅事件，咁變咗，咦，你第日咁樣，你宣誓咗嘅喎嚇，你宣誓咗係遵守維護，同埋你就住國安嘅時候咧。你要幫手去宣傳嘅喎，因為傳媒係一個國安宣傳嘅一個途徑添。第十條嗰個規管係咁樣嘅嚇。咁你宣誓咗，但係你出到嚟，咦？你個論述同官方嘅紅線係似乎有啲唔同喎。你係咪違反嗰個宣誓嘅諾言咧？咁嚇。咁我即係我會去觀察呢啲會唔會有咁樣嘅可能？ 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咧，香港過去喺即係報導中國嗰度咧，其實都有一個幾獨特嘅角色啊，因為都有好多嘅靈活性啊、空間俾到啊咁。而家咁落去，其實仲好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咯？即係香港嘅媒體可以喺報導中國嗰度扮演到一啲嘅角色咧，定係個空間風險敏感性會越嚟越大？ 我估依家係難咗嘅，咁但係對比內地而言咧，香港仲係有一啲空間同埋有一啲經驗嘅，因為即係其實香港好多嘅傳媒機構同埋即係好多資深嘅即係新聞工作者咧，喺中國報道上咧係世界級嘅，講真，同埋即係佢去梳理去洞察中國嗰、那個。時政脈絡咧係真係有佢嘅一套嘅咁樣，咁呢啲優勢 當然係會即係受到嗰個依家咁艱難嘅環境下有一定嘅影響，但係即係係咯，大陸嘅同業都係咯嚇，即係一路打擦邊球嚇，揾可以做嘅空間咁樣去做咯。咁係咯，其實呢啲都係大家自己小心啦嚇。咁我哋做新聞係完全冇任何咩企圖啊！我哋即係一路都係即係講真實事實求是，都係想國家即係開明進步。即係你話揭露嗰啲問題嚇，佢哋有時即係會睇啊嚇。佢哋總結就係話呢負面報導嚇，即係戴有色眼鏡。咁但係我哋即係有時就係去睇譬如你做曬正面報導，所有做曬啲正面報導，大家係咪信曬係咪真啦？咁樣嚇，即係譬如以呢、這個即係河南嗰個咁樣嘅水災嚇嗰、那個問題為例啦嚇，當官方嚇出一個好冇事嚇靚版嚇嘅一個。官方的出版嚇冇水災咁冇問題，咁係咪即係等於冇出現過咁嘅水深火熱啦嚇？即係啲人係冇咁樣嘅怨言，冇咁樣嘅不滿，並非咯嚇。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實事求是嚇，都係講事實講道理，都係即係做傳媒，其實即係真係一個 watchdog 啦，我哋嚇，即係睇到嚇，即係社會有一啲嘢出現問題嘅嚇，就出聲啦。有啲人係無聲嘅，我哋就即係有一個地方係讓唔同嘅聲音被聽見啦。係咁簡單，並非一種敵對嚇鬥爭咁樣，絕對冇一種咁嘅諗法。 最後都想問問你，即係就嚟又開學啦，今年即係讀新聞學生有冇多到少到？學生其實即係對而家咁樣嘅環境之下，會唔會都幾擔心，或者即係覺得新聞都真係冇得做啊咁樣？ 今年我暫時睇就即係嗰個收生就冇好明顯嘅即係下跌啦。咁至於佢哋嗰個心態咧，因為即係我未接觸到嗰啲即係學生，所以未唔係好清楚。但係畢業嗰啲同學係多咗迷茫嘅，有一啲傳媒可以入行嚇，但係即係未必佢哋咁理想嚇，心目中嗰、那個嗰啲嘅機構嚇，佢哋都諗多陣嘅嚇。咁有唔少都喺度諗個前路啊，各樣係點咁。即係我明白同尊重嘅，即係唔單止傳媒啊，即係真係成個香港各行各業可能有佢嗰、那個、那個困難。咁傳媒係一個重災區咯，可以咁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真話幾時都要嘅嚇。咁啊，同埋即係嗰個獨立嘅思考，你識得去邊度揾到嚇呢啲真相，都係一個即係。好緊要嘅能力啦，社會係需要真話真相。 教書會唔會都有啲陰影？始終啲即係都有啲內地學生咁，即係會唔會怕俾人即係篤灰啊？咁樣講多咗 都會小心嘅。我有時係收到一啲即係內地學生嘅一啲電郵啦，有啲係即係佢寫成個電郵係好意嘅，即係好想。同你去交流啊，各樣啊，甚至一啲係嚟咗，即係佢希望揾啲方法同你一路去，即係去交流嚇，點樣去即係認識國家，點樣去認識即係一啲，但佢未必搞清嘅一啲事實啊概念咁樣。咁我會相當小心嘅嚇。即係因為我真係唔清楚佢嗰個底細嚇。你而家睇嗰個國安熱線係嘛？個舉報熱線，夏寶龍主任 call 個數字係成立以嚟係10萬個舉報嚇。咁就即係都每日即係 好多啦，咁樣啊。咁同埋即係有時舉報就係有，即係總之嗰、那個、即係佢相當容易。有啲人亦都係未必會好清楚，或者聽完隔咗好多重咁樣啦。咁變咗即係其實人人都要小心啲嚇。咁同埋依家都係鼓勵一種即係、有一個舉報嘅風氣咁樣喺度，大家都要小心。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如果你話即係我自己教書嘅，都係實事求是啦嚇，即係以嗰個事實為本，同埋係不存惡意嘅嚇，任何嘢都係開放嘅探討。咁但係係我留意到係啲人係小心咗講嘢嚇，真係小心啲學生。有一啲我都保護佢哋嘅，即係有一啲內地嘅學生咧，我都唔想佢哋即係過度咁樣表態。我記得以前試過一啲大陸團大陸學生嗰啲，佢哋好嚟到都好感言嘅嚇嗰啲，咁我就都叫佢要小心啲啦嚇，即係有時你唔清楚你身邊嘅人係點樣嚇。 好，今日好多謝阿呂炳權你，即係都好暢所欲言。即係雖然知道而家咁樣環境之下，好多謝阿呂炳權。咁希望我哋過一段時間有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唔該曬，拜拜。 拜拜。